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走过2021，边防前线、抗疫一线、奥运赛场、宇宙太空，留下很多人的身影。医务工作者厚重防护服下疲惫的脸庞，用坚守担负起岁月静好；快递小哥冲进火海救人的果断模样，用勇敢点亮生活的希望；稻田里的守望者袁隆平、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等28位院士相继离开，但光芒永在，他们的面孔驻留我们的心田。还有一些人在拼搏，奔跑的苏炳添，淡定的全红婵，微笑的航天员，他们激励着我们的梦想和热情。在您的记忆里还有哪些难忘的面孔？他们带来怎样的感动和力量？岁末年初，新闻天天谈推出特别策划《回望与前瞻》，从回望中感受温暖，汲取力量，在前瞻时理清思绪，畅想未来。今天播出第二集，非你莫属2021新闻面孔。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今天呢，我们节目啊，请到了两位嘉宾，跟我们一起来回顾在2021年留给我们深刻印象的一些面孔。有请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闻评论员李戈老师。李老师您好。 哎，陈磊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新闻评论员张南一。南一，欢迎您。 哎，你好。 好，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回忆的第一张面孔哈，要给我们人类共同的朋友，动物朋友。那2021年最被您牵挂的动物是谁呢？我们还是先来问问两位嘉宾哈，哪些动物朋友给您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呢？李老师。 说到2021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野生动物，肯定是云南那个亚洲象了。一个是动静很大，第二呢时间也比较长，引起了全世界网友啊，各个国家动物爱好者等等的这种关注度。在我心目中啊，如果做一个2021年评选的话，那亚洲象肯定是第一位的。 嗯，亚洲象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哈。那么南一，您最关注的动物朋友是谁？ 一说到动物哈，我眼前马上是一幅图景，红外线拍摄的，而且是从高空往下俯视的那个角度哈。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时候有没有点感受，就是拍的一群大象，天上往下看，这是一个象群哈，你能看到有大象有小象，大象的是一大家子，然后慢慢悠悠的这个在往前走，但是这个画面不是像动物世界那种特别清晰像素很高的那种画面，它是就是像我说那个红外的，有点灰灰的绿绿的那种感觉的画面，这个是我第一个想起来的。 嗯，两位都提到了来自云南的野生亚洲象，确实是牵动着我们的心。任性而勇敢的他们上演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这群亚洲象它走到哪儿了？怎么吃饭呀？怎么睡觉啊？什么时候回家呀？很多人啊，就像追剧一样来关心这群大象。这群大象呢，翻山越岭，穿路过桥，进入到乡村田地，逼近城市，一路上逛吃逛喝，也萌翻了很多的网友，收获了无数的粉丝。经历了北上西迁，几经迂回南下，他们回家了。那么我们也来听听这个象群当中哈，最小的那位小象，他是怎么来说他的这段经历以及他的感受。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大家好，我是备受关注的云南亚洲象团队成员。奥运闭幕那天，我们选择南归，渡过沅江，踏上回家的路。2020年3月，我的16位家人从云南省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出走。12月，大家到了普洱市墨江县，在这里我出生了。家族成员增长到了17位。这趟旅行，我明白了象群的家族观念，大家都会保护着幼年的我。不信你看，睡觉的时候，我被挤在中间，保护得严严实实。我们是个逛吃团， 玉米、甘蔗都是我们爱吃的。特别感谢善良的人类，已经给我们投放了近180吨食物。我们跑到地里吃农民的庄稼时，还有保险公司替我们赔偿。一路上，你们人类还为我们让路、导航，但你们人类也是坏坏的。一路上我闹脾气、摔跟斗、玩泥巴的各种囧镜头都被你们拍下了，还要发到网上，让全国都知道，连国外都关注上了。不过后来我知道，互相对这样的24小时监测，都是为了保证人像平安。谢谢你们17个月来的守护与包容。关爱大象，拒绝象牙制品，不骑大象，不看动物表演，保护生物多样性，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这只小象真的是非常的萌。我相信呢，在2021年的4月份到8月份哈，因为有这个象群的直播，所以很多人每天都习惯性的关注同一个问题哈：大象到哪儿了？李老师，你有追过看大象的直播吗？ 有，不是每一期都看，也不是天天关注啊，但是呢，片段也好，我也是经常看的，跟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看看这群亚洲象一路北上，它到底要干嘛呀？是吧？它走到哪儿算一站呀？是出来说旅游旅游，溜达溜达再回去呢？还是他就守这个家族就迁居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再扎根下来。当时特别关注到这一点。 好，那么刚开始南一在给我们说到大象的时候呢，是一幅画面来开场的。为什么会特别关注这幅画面呢？ 我就说一下这个新闻当时给我最大的一个冲击，就是这一幅画面。我之所以说它很不清楚，而且呢这个颜色呢也特别失真，但是为什么深深的打动了我？因为我觉得它代表了一个关键词啊，我用关键词来总结我们一年，这个关键词就是眼光，就是人类关爱动物、关爱自然界的一种眼光。这个我刚才说的那个画面，其实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操作这个无人机，密切的关注这个象群到底要往哪儿走，因为当时确实不知道他们要往哪儿走，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要迁移，揪着所有人的心的是这个巨大的问号。我刚才说的那个画面实际上就是体现出来我们对自然界眼光不断的改变。我们一直说我们应该是爱动物啊，爱自然，但是我觉得其实除了关爱当中还有一种责任感，因为人和动物一方面来说是平等的，但是事实上来讲，人类对于动物来说它有绝对的碾压的能力。但是我们人类现在慢慢的转变这种俯视的眼光，这种眼光当中充满了爱，而且也充满了责任。 是的，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全民追象的过程当中哈，人象和谐共处呢也成为了共识。那么我们怎么看待就是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处，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呢？李老师，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触？ 亚洲象北迁，然后最终又返回自己的保护区，我过程啊非常的圆满。其实有很多可以值得总结的点。那么第一点呢，让人们对亚洲象的认知有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往我们看的亚洲象都是在动物园中特定的区域之内去看待这个象群，它的整体的状态的表现跟亚洲象北迁在这么大范围之内游动的时候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以往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象群，它晚上到底是应该怎么睡觉的。但这一次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这种实时的追踪，我们看到了它们经常找到一个密林深处比较安全的地方之后，它是躺在地下睡觉的。而且那些小象呢，就像人类一样，是被成年象围在一个核心圈的内层，甚至就躺在成年象它自己的妈妈和爸爸的身上来睡觉的。这个其实就可以反出来，它虽然是大象，但是跟人类的整体的家庭氛围基本上没有原则上的差异，对吧？也是成年人保护这个婴幼儿，对吧？基本上都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彼此之间有点抱团取暖这么一种情形。这个情况特别让大家感到到惊喜，长知识了。第二点呢，通过大象的这么长距离的这种游动，看一看我们国家的美丽山川，野外的那种植被非常的丰盛，保护的很好。第三点，人与动物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大象的北迁过程之中，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啊，中国人 是一个非常热爱自然、热爱野生动物的一个国家。其实这次大象的北迁就是为中国向世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窗口啊，讲述了一个由象群引起的很动听的一个故事。那么看到的是大象，但是人们想到的是大象周边的人类，特别是中国人对待自然、对待野生动物这方面的一个真实的心态。那么最后一点，那么大象这一圈转完之后，一路走一路逛啊，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思考和对未来的一些研究或者考虑吧。那么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还应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分界线，人类应该以后知道，不是人类活动的界限越来越大就是一个自身发达、人类不断的进步的一个标志，而是适当的自控、自律式的收缩，然后把相当大的空间让给这些跟我们完全平等的其他的生命，这是人类自我的一个更高的一个素质的体现。所以围绕着这个方面呢，我想大象给我们提出了很多的问号，有的问号我们已经能够解答，有的问号我们还在探寻之间，但是我相信会给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的确，野生动物走出家园或许是一种偶然，但是我们在应对的过程当中收获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象来人让，人引象归，伴随着象群回归家园，大家的默默的陪伴确实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是对于人与动物怎样和谐共处，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思考并没有止步。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些面孔，它们影响了很多人。2021年，他们的生命成为了永恒的记忆，永远在我们的心里。生为国士，士为国殇。2021年，28位院士相继离我们而去，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有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有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家许厚泽等等28位院士。今天呢，我们要选择他们当中的代表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再来感受他的禾下乘凉梦。 我为什么学农啊？我实际上生长在大城市的，我出生在北京，初小在武汉，这个高小和初中是在重庆，后来高中又在武汉，在南京，都是大城市。为什么学农呢？就是我在武汉读初小的时候，一次郊游，老师带郊游就到武汉附近郊区一个原因参观，一看到，哎呦，一进去那个院子里面花呀好漂亮哦，那个桃子啊红红的掉到树上，那葡萄一串串的，有的，哎呀，我说这个学农好，田园楼啊，于是就立志学农。 多年来，袁隆平还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来自于袁隆平一个真实的梦。每当走在田间时，绿油油的禾苗就会让他回想起这个梦。 这禾下乘凉梦呢，就是我日思夜梦嘛，天天想攀高产嘛，日思夜梦就梦见我这个私人田里，我超级稻啊，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呢有哨子那么长，籽粒花生米那么大，哎，好高兴了是吧？我就跟我的助手、我的同事，就在那个稻穗下乘凉，这是梦呢，这真正的梦呢，这不是抽象的，这真正的梦呢，梦过来的，就是这个梦啊，在启发我，在鼓励我。 禾下乘凉梦，看似遥不可及，但袁隆平却充满信心。在他看来，提高粮食产量，让所有的人远离饥饿，不仅是他自己的梦想，更是全人类的梦想。 听到袁老的声音，脑海里就能浮现他的面孔。李老师，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触？ 非常非常感动啊，觉得真是我们受惠于袁隆平院士的科研成果，受惠于他几十年的这种持续不断的努力啊，应该说袁隆平可以称之为民族英雄的一个人物。从袁隆平整个的这个人生和科研的经历来看，我觉得有两点特别让我感怀啊。第一点是，即便在特别特别困难的情况下，他对杂交水稻的学术思考和理论准备仍然没有完全中断，这一点很关键。第二个感怀就是，在杂交水稻的领域之中啊，他不但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实际上对世界人民的吃饭问题他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所以他在国际上都赢得了一个非常高的声誉。 是国士无双，国之脊梁，值得我们永远的铭记。这些院士是我们的精神偶像，那么我们要铭记他们，要铭记什么，要继承什么呢？南一， 我选择的这个词是历史。 所有的这些院士哈，对于我们整个中国发展有巨大贡献的人，我觉得他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意义不仅是贡献本身，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孩子来说，他们身上就承载着整个新中国发展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的一个阶段。所谓说这个斯人已逝哈，我们纪念他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不要忘掉他们，不仅是不要忘掉他们的贡献，更是不要忘掉他们所身处的那个时代到底是什么样子。尤其是讲这个袁隆平先生哈，我们给现在的孩子讲他的巨大的贡献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现在的孩子从来没饿过肚子，他们不知道饥饿是什么，甚至很多孩子哈都属于营养过剩，家里太多的吃了，家长都拦着不让吃不让吃。所以怎么能够让新一代理解袁隆平先生以及其他的这些院士们他们的贡献，我觉得实际上是要去看他们身上所承载的那段时间中国的样子，也就是我说的那个历史。 袁隆平院士离开了，他的禾下乘凉梦就接力到我们年轻一代的手中，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缅怀他们最好的方式。 走过2021，边防前线、抗疫一线、奥运赛场、宇宙太空，留下很多人的身影。医务工作者厚重防护服下疲惫的脸庞，用坚守担负起岁月静好。快递小哥冲进火海救人的果断模样，用勇敢点亮生活的希望。稻田里的守望者袁隆平，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等28位院士相继离开，但光芒永在，他们的面孔驻留我们的心田。还有一些人在拼搏，奔跑的苏炳添，淡定的全红婵，微笑的航天员，他们激励着我们的梦想和热情。在您的记忆里还有哪些难忘的面孔？他们带来怎样的感动和力量？岁末年初，新闻天天谈推出特别策划《回望与前瞻》，从回望中感受温暖，汲取力量，在前瞻时理清思绪，畅想未来。今天播出第二集《非你莫属2021新闻面孔》。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张面孔哈，应该也被很多听众朋友所关注，尤其是喜欢看短视频的朋友。这段时间呢，它真的很火。不过如果它不是出现在短视频里，而是从您的身边走过，可能您认不出来它。他理着小平头，常穿一双加绒迷彩鞋，开着一辆三轮车，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但是当他出现在视频里，他的一举一动呢，仿佛就有了魔力。很多网友的评价是这样的，不知道在看什么，但是情不自禁的就看完了。他到底是谁呢？也许你已经猜出来了，不过呢，别着急说答案，我们还是先来听一听。音乐一起哈，可能很多人就知道了，我们要说的就是张同学。黝黑的皮肤，大众的面孔，朴实的语言，围绕着洗漱、购物、做饭等一系列乡村生活琐事，这位张同学的作品哈，跟之前非常火的这个短视频的制作者李子柒一样，拍摄的都是自身的乡村生活的日常。短短两个月呢，张同学火爆全网，粉丝量哈增加了1000多万。那么他的秘诀是什么呢？ 就是涉及到正儿八经那个拍摄的时候，就拍段子的时候，其实也就1年时间，之前也是像你讲的，也积累一些很多很多经验，就包括我也会看一些电影啊，他这个场景怎么去切换的，他用什么角度去拍摄的，然后我看完以后，第二天我也会上山拍花草啊，包括拍人物的时候，我也会把它利用上。 你比如我看电影看到的就是剧情、台词，为什么你看到的就是分镜头呢？这个匪夷所思啊。 其实这个我感觉就是我从去年，虽然是我玩的是1年的时间，但是我感觉我拍摄的相对于常人，就拍摄剪辑啊和内容，相对于常年应该是3到5年的这个时间去磨合过来的。 为什么会选择在爷爷的这个老房子里拍摄，而不是在自己真实居住的家里拍摄呢？ 主要原因就是我要在家拍摄，小儿刚刚出生嘛，比较闹，根本就拍不了，这个是主要原因。 不主要原因呢？ 不主要原因，不主要原因我还没想。 我在村里面昨天大概走了一圈，发现类似于这种味道的老房子不止这一栋。 很多。 我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真的比我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要有味道很多很多。 就是我一进来觉得真的很像一个特别有质感的搭出来的一个电影片场，就是就差一个滤镜。你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没有加个滤镜，包括给自己加个美颜啥的？这不都是现在大家的基本操作吗？啊， 美颜我真没加美颜。 嗯， 所以加美颜吧， 包括给这环境加个那种滤镜什么的，什么提高一下色彩饱和度啊，让它看起来更有质感呀。 这个我说实话啊，这我不懂，就是我感觉我拍出来这个直接剪辑完直接就方便。 虽然这个房子稍微有点怀旧，但是很多时候确实是我身边发生的一些实事。 我最早的初心就是每次回来都能看到道路两旁大爷大妈卖这些瓜果梨枣啊，包括一些家里的一些小特产。说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萌生的一个想法，如果要有一天我做个账号，真的能吸引粉丝的话，这样我也帮他们卖一卖，省得他们天天道路两旁风吹日晒。这个其实真是我的初心。 这话有没有跟乡亲们在线下说过？ 没有，这个东西啊，说实话，什么事啊，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平时我们看到张同学的视频呢，更多的是画面。这次呢，我们听到了张同学的声音哈。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喜欢张同学，喜欢看他拍的视频呢？李老师， 首先，他现在从表现形式上，他现在这个短视频啊，他采用的是高频快剪的视频风格啊，也就是说，你别看他反映的是乡村乡土内容的这些内容，但他在表现的形式上，他是很时尚的。再一个，张同学他有一段是在那个工厂工作的，他有一个小房间，5平米，很小啊，搁了一张床，一个电视机，一个 DVD， 啥都搁不下了。养成了一个什么习惯呢？他有大量的碟啊，反复的观看很多的电影、电视等等，获取了一个丰厚的一个影视的一个素质基础，积淀还是比较多的，视角取材非常独特的角度，并且代入感很强的，想象自己如果是周星驰电影的摄影师的话，他怎么去选取什么机位，怎么去拍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或者更好的效果，为他今天创造他自身乡土内容的这种表现风格的时候，是一个极大的积淀和学习的过程，所以呢产生了厚积薄发的这种效果，这是他在形式上的创新。那至于说到内容这方面，把这个农村真实的面貌反映了出来，拍摄了出来，由于新形式比较吸引，首先就把人勾住了，第二人们再往里头一看，那都不是人工布置出来的场景啊，不是美发浮工道打造出来的样子，而是特别真实的上个世纪80-90年代农村那种样子。那么对那些小的时候在农村生活的网民来说，勾起了自己小时候很美好的那段记忆。那么对于那些在城里生长大的，根本就没有乡村生活的年轻人来说，又充满了新奇感。我觉得是这两个原因。 好的，那么南一有看过张同学的视频吗？您觉得有哪一点特别打动您？ 我还是看过一些，而且仿他的人也挺多的。我给他的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真实。因为我看他的这个视频的时候哈，我特别强烈的有这个感觉，就是他拍的一切东西都是很真实的。虽然那并不是说当下发生的事儿哈，因为我还看了一些他的报道，说他其实拍日常拍的里面用的那个房间什么的，实际上是他爷爷的，并不是他们现在村里人住。我们看到他视频里面整个的那个生活条件哈，实际上更像是80-90年代的那个农村。但是我为什么说他是真实呢？我先拿我们看的很多影视剧来对比吧，这些年的影视剧实际上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悬浮。这个不仅是故事情节很离奇，尤其是那些古装片哈，再加上戏说，根本和这个历史实际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这个现实主义题材的很多片子也是，所以我们都叫悬浮剧哈。然后里面的很多表演啊、对话呀，也特别的苍白和浮夸，而且呢还出现过一些什么演员根本就不在现场，都抠片出来的这种画面，简直是匪夷所思。当然还有这个浮化道上的虚假哈，这演个有钱人就非得是什么大 house 呀，什么这个豪车呀，这个好像坐拥千亿这种啊。这种剧呢一开始看可能看个新鲜啊，有点像那垃圾食品，一开始吃着觉得哎味道还不错，但真的是一吃多了绝对就是腻了。所以我们看剧哈，就跟那个这个精神食粮其实也是要返璞归真。所以当我们看这个李子柒也好，或者是张同学也好，实际上他首先一个东西是他拍的所有东西都是真的。他这个房间，我们说浮化道 都是真实的。然后呢，他的这些情节实际上不是他胡编的，都是来源于他的生活。然后他的表演哈、啊，我用的是表演啊，他确实不是说就是像纪录片一样没有表演，他是一种这个结构了的、编剧了的一种艺术化的产品。但是他的表演本身也很真实，因为他没有去表演别人，他展示的就是自己。所以呢，就是这个真实，我觉得是最打动人的。 确实，真实自有千钧之力。在我们被张同学所展现的朴实无华的乡村生活吸引的时候呢，吸引我们的还有他对于美好生活不断追寻的认真态度，以及热爱生活的生命劲头。这可能是在专业的技术之外，张同学的视频能够打动我们的根本原因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高光时刻。就在昨天呢，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的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九号发射成功，中国航天2021完美收官。回顾2021，从中国太空之家开舰、天问登上火星、羲和探日，到长征火箭突破400次发射，中国航天精彩不断，太空探索跑出了加速度。这些成就背后呢，是中国航天人的付出和努力。 曙光，我是宋丹，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曙光明白。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也谢谢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的祝福让我们很感动，我们也要给大家献上我们的祝福。 同学们，太空科技奥秘无穷，未来属于你们。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希望同学们张开梦想的风帆，向无尽的宇宙远航。 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同学们，期待下次再见，再见。 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神舟13号飞行乘组第二次出舱任务的圆满收官哈，这也是中国空间站阶段航天员的第四次出舱任务。另外呢，我们也听到了几位航天老师在空间站呢给孩子们授课的这样一个声音哈。有这么一句话呢，常常被大家说起，比大地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类的胸怀和梦想。航天事业最大的浪漫呢，就是将梦想变成现实。我们怎么看哈，就是这个航天事业发展的价值，我们怎么看这个航天事业的发展哈，对年轻一代的影响？ 陈雷，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航空事业对于我们国家的重要意义，对年轻一代人的影响，几方面的产生的意义并行存在着。你比如首到王亚平的这个太空授课是吧，8年以后的第二次太空授课，那么这个授课本身主要的影响，我觉得还是对于青少年的影响，就是在所有这些青少年之中，内心之中啊，脑海之中深深的植入了一颗太空之梦。我那天看了一个新闻，就说了现在有一个年轻人就在清华大学，他们带着几个同学也是搞了一个新的一个能够到太空进行实验的一个项目。那么这个孩子在谈到他这个课题介绍的时候，就是说他之所以去深念清华，现在去从事这个事儿，上这个戏，都是8年之前听了第一次太空课之后，就对他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吸引。小孩子从那时候就树下一颗个雄心，说以后我要干一个跟航天方面相关的一个事儿。所以你看，今天这个火种一旦播下之后，今天8年之后，已然在一个孩子身上已经产生了一个具体的效果，为我们国家的太空事业奠定了一个雄厚的民众的基础。 梦想种子的力量好非常的强大。那么南一又会用什么样的关键词呢？ 我给一个航天事业上的发展哈，我用的一个关键词是零距离。主要是因为我个人有一个特别深的体会，因为我的孩子就是小学，从学校那天一回来就说，妈妈妈妈你知道吗，我们今天上了天宫课堂，然后呢回来就要求我跟他一起再把航天员在太空站上这个课哈。然后呢我跟他一起看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现在的孩子可真幸福啊，而且他们是真真实实的、切切实实的感觉到了自己祖国的强大。就是 像身边的阿姨一样哈，这个航天员老师，他好像就是在这个隔壁，哎，通过这么一个屏幕来给我上课，而他做的所有的实验都是在地球上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当时就给我一种非常强烈的这种，我们不仅是地球和这个太空的零距离，也是我们中国人啊，作为每一个个体和祖国的和强大的这种祖国的力量一种零距离的这种感觉， 梦想、振奋和力量。再过十多个小时呢，那么神舟十三号的航天员将在太空跨年，这也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太空跨年。让我们也记住，在深邃的太空当中，是我们航天员过硬的本领、无畏的勇气、承载的使命，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的面孔呢，您肯定会非常的熟悉，听到声音您就会想到他当时的面孔。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加速不错，苏炳添领先，顶住，苏炳添加速，有了，苏炳添加速保持住，苏炳添冲刺，哦，应该是小组前两名，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比赛还没有结束，还有最后一跳，五组的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刚才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小姑娘也是一直都在抖腿，帮助自己放松下来。完美结束。来自广东的全红婵，这位14岁的小将，今天在国际大赛上上演了完美的首秀，一跳成名天下知。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杨倩和杨浩然的金牌战， 漂亮！ 杨浩然10.4，杨倩10.7，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中国队再下一枚金牌。在10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比赛当中，中国队让好事成双，双喜临门。 再次听到来自于奥运赛场的声音哈，是不是非常的兴奋？苏炳添、全红婵、杨倩这些中国的奥运健儿带给我们很多的惊喜。那么说到奥运会呢，再过30多天哈，北京冬奥会呢也就要召开了。那么两位对于北京的冬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呢？ 我其实特别盼着这种体育盛世哈，真的整个全人类都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我现在个人坐标哈又是在北京，能感觉到北京为了筹办冬奥，同时又是在整个这个抗疫的大背景之下，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在做着自己的贡献，尤其是那些直接参与冬奥的这个准备工作的，真的是更辛苦，很多人都真的很有牺牲精神。我为了能够成全这么一件事儿，就这种体育盛世的意义啊，可和平时的这个奥运会、以前的奥运会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东京的这场夏季的奥运会和我们2022的这个北京的这个冬奥会，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对整个全人类的一个振奋的意义，所以我是更加的期盼这一次的这个体育盛世。 好，李老师。 那么举办赛事的一个外部的大环境的特征，就决定了我们北京冬奥会是历史上有别于其他冬奥会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冬奥会，所以我们这次提出来了举办的这种宗旨口号是简约、安全、精彩这6个字。简约我们就知道了，无论是夏奥会还是冬奥会都要出于瘦身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安全，尤其是针对今年这个特殊的这种环境，建立了一个严格的闭环，我们的管理这个防控的措施要更加的鲜明坚决。当然最后两个字叫精彩啊，从2008年北京办夏奥会到2022年办冬奥会，精彩两个字这两届奥运会上我们是双奥之城都在继续保持的。我相信啊，尽管隔了13年之后，北京仍然会给世界呈现一个无与伦比的冬奥会。 好的，让我们一起期待北京冬奥会的精彩。站在2021年的岁尾，回望这一年，这是我们与新冠疫情相伴的第2年了。虽然充满着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我们仍然温和而坚定的前行。感谢那些给过我们温暖和力量的面孔，也感谢2021年努力前行的自己。我们要感谢节目的嘉宾，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从2021眺望2022，站在新的起点，让我们一起扬帆再出发。 一个个英雄出征，不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天天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田文，来自科协界。今天我宣讲的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20世纪50-60年代，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打破大国的核垄断，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 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高瞻远瞩，集思广益，运筹帷幄， 毅然决然做出了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从此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掌握了核技术。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国科技工作者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仅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就创造了核弹爆炸、导弹飞行爆炸和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奇迹，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长足进步和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突出业绩的重要标志，极大地增强了国防实力，促进了科技发展，推动了人才建设，促进了经济繁荣，振奋了民族精神，提高了国际地位。 同时，两弹一星的伟大事业孕育形成了一种伟大的精神， 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它是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精神 和科学创新精神的体现，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这种崇高精神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在改革开放历程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2020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们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信中提到，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国的伟大梦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我们要科学把握两弹一星精神的深厚意蕴，使之焕发出更加灿烂的时代光芒。我们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始终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作为最高追求，要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自信自豪地挺取民族脊梁，要全力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铸造无愧于新时代的辉煌篇章。